这首歌叫做《四季歌》，关于四季轮转里最美的句子，大多都停留在了前人留下的诗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诗也是歌，来自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1920年，当时有一个英国留学生叫做刘半农，他写了一首诗叫《我如何不想他》。他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位精通音律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他把它谱曲并且亲自演唱。我记得有一本书里曾经提到，赵元任当时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会把他的每一节课都变成了曲子来唱，所以这首歌在当时的青年中也曾经传唱一时。李兰清当年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我想大概他青年时代也保留着对这首歌的美好记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一位台湾卑南族的民歌歌手陈永龙，他的声音很温柔很清亮，有着原住民唱民谣的味道。 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他。枯树在冷风里摇，野火在暮色中烧，叫我如何不想。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去读一首诗，闻一闻那些可以听见的书香。古人信奉词言情，诗言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比词要更加难唱一些。就像李商隐的诗很难懂，他的很多诗就像是现在王家卫的电影，意象跳跃性很大，可是还是有人根据他的诗谱了曲，歌名就叫做别意难。他的词是来自于李商隐的乌啼的前四句，曲子是由何占豪所写，就是写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那个。何占豪是一个音乐天才，当音乐天才的作品碰到了低沉纯美的女中音的时候，那种穿越岁月风尘的沧桑就会扑面而来。所以这首别意难只需要半首歌就可以奠定它的经典地位。 是 徐小凤的经典曲目《别亦难》。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也是一首根据诗改编的歌，它的作者千百年来一直霸占着孩子们的童年时光，我们经常会读到他，李白。号称金莲居士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和莲有关的诗《采莲曲》，写的是夏天的若叶溪旁，采莲女人面荷花相映红的场景。 细水会流得远，

而罗大佑就是其中的代表。我记得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当时走路带风的罗大佑恭恭敬敬地抱了一把吉他上台，唱了一首歌《乡愁思韵》。他之所以那一刻表现得像一个孩子，是因为在台上白发如雪地坐着的老人是余光中。我们最熟悉的余光中的诗歌应该是《乡愁》，其实《乡愁思韵》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听。 如果有书相伴，有诗歌相伴，我想晚上的梦一定会特别的香甜。生活实在太忙了，让我们沉不下心去阅读，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它后来成了电影，只有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甚至更短，只需要五分钟一首歌。今天我们继续在一首歌里去读一首诗，闻闻那些可以听得见的书香，根据诗歌改编的词不一定是静美的，它也可能是摇滚和震撼的。这是岳飞写在而立之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后来在一场演唱会上，台湾的音乐人赵传把它改编成了歌，非常的前卫，带有着浓烈的摇滚的气息。这首歌的编曲和制作都是赵传在没出名之前的一个老朋友，红十字乐团的成员。赵传说他十几年前就想做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个时候有个键盘手改编了一个小样，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制作，这位成员就因为车祸去世了。重新面对这首歌已经是十几年之后，当时的台湾乐坛发生了非常多的改变，所以这首歌其实也代表着赵传这样一个曾经的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重新出发的雄心，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 Thank you.

风霜把泪深藏，茫茫天涯怎偏寂寞心酸。悠悠时光流转，再没有青春轮换沧桑，默默擦肩而去，也已阑珊。人生如平，聚散无常，何须朝朝暮暮盼望？燕子回时，远别来无恙，怕相思比梦还长。人海浮沉，随波逐浪，各自风风雨雨几番。别问归航，把秋水望穿，怕相思比梦还长。人生如平，聚散无常，何须朝朝暮暮盼望？燕子回时，别来无恙，怕相思比梦还长。人海浮沉，随波逐浪，各自风风雨雨几番。别问归航，把秋水望穿，怕相思比梦还长。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要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去读一首诗，闻一闻那些可以听得到的书香。我记得我第一次买蔡琴的专辑应该是在96年，那时候是在新华书店里买的，专辑的名字叫做《民歌蔡琴》。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当时价格不菲。这张专辑集合了民歌时代的一些老歌的翻唱，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席慕容的两首诗改编的歌曲。席慕容的朦胧诗当年很多人都买过，他还有汪国真的诗歌钢笔字帖，读过他所有的作品，所以只要那个时候一听蔡琴的专辑，就会明白这些词是怎么来的。这当中有两首，一首是昨天我们听过的《出塞曲》，另一首则是这首非常著名的《渡口》。 无奈的凝视，独 我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路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有个天涯。 除了蔡琴这张专辑里的《渡口》和《出塞曲》，席慕容还有两首诗非常有传唱的口碑，一首是他的老乡德德玛演绎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另一首则是交给了台湾本土的歌手潘越云《生别离》。读席慕容的诗是不能够不动情的，这首《生别离》也是这样，一开始就写别离，但是却没有眼泪和誓言，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爱人再看我一眼。 再看，再看我一眼，亲，再看，再看我一眼，在风中，在雨中，再回头凝视一次我今宵的容颜。